984002档案之 单身前疯狂。 上集 婆仔，你点啊？啲姊妹安排紧咩节目俾你啊？我 Nathan 同 Oscar 都唔知道要带我去边咯。哎呀，都话咗唔好搞咩单身派对噶啦，我想早啲瞓啊。咁听日咧就可以精神饱满接你过门。不过咧系都要搞嘅，冇法啦。吓、啊，我真系同佢哋一齐、啊。诶，我开 speak 噶。 阿嫂，放心啦，我哋都系成班聚客啫。明天一定准时送阿 Moses 去到你家接新娘， 乖乖仔 Oscar 都在这里。 哦、Hello Linda， 说多几句啊。 今晚其实都没什么人会在别墅过夜的，只有我和 Nathan 陪 Moses， 所以应该很早散班的。放心啦，我们会看着 Moses 的。 嗯，我生 Speaker。好啦，那我们明天见啦，挂着你。 哇，搞个 party 啫嘛，使唔使文长文短啊？结婚之后都唔知点顶。 你又同佢结婚？ 咁佢好，人靓身材好，家底又好，同佢结婚我少奋斗廿年啦喂。最唔好嘅系我一只冇脚嘅雀仔。 你啊，结婚之后唔好谂住我哋会一直掩护你。 吓、啊，你咁忍心？ 结婚之后就专一啲啦。 我嘅心冇专一噶，系我嘅 body 控制唔到啊。 身痕就身痕啦，讲到自己好似有病咁。 喂，我觉得我有病噶，而且好难医。 吓、啊， 条条女都中意我嘅病嘅。 收声啊！ 喂，我冇夸张噶，我哋一齐大嘅，中学到而家，你哋帮我挡咗几多女？ 唉，佢哋贪你靓仔啫嘛。都不知道女點解咁膚淺嘅， 所以咪係咯，等價交換，我都冇逼佢哋中意我噶。 喂 ，Nathan， 播歌啊！ 播咩歌啊？ 梗係我哋嘅飲歌啦、 哦。如果你還沒有睡，如果我還不停追，如果清醒是種罪，就把誓言帶走，反正我不會。 做乜变咗嚟一只歌嘅？ 系咪 Moses 你揿到跳歌啊？ 冇啊，我都冇揿到。 喂，小心前面有人啊！喂，你搞乜嘢啊？边度有人？ 系咯，都冇人。 我明明见到有人噶，会唔会你撞亲人啊？吓？喂，我唔知噶喎。 我哋落车睇下。 我都系。哦， 冇人。 都冇人，一定系个 Moses 发鸡盲。 喂，地下好似有嘢闪下闪下喎。 系喎，哇，系条金手链喎。 呢条金手链 几靓啊！ 喂，你做咩啊？条金链就咁收喺裤袋度？ 地上执到宝，问天问地攞唔到啊！ 可能系人哋好重要嘅手链咧，你咁样唔系咁好。 喂，你唔好咁婆媽啦，好多人喺別墅度等緊我哋噶，上車啦！ 唉， 喂，點啊點啊， 好恐怖啊！我哋頭先 嚇， 頭先 你做乜嘢？死仔嚇死人咧！ 唔好玩，喂，班友喺別墅度等緊我哋嘅，行啦行啦！ 哎呀！ 都话咗系你揿到噶啦， 我都冇揿。 喂喂喂，你哋两个唔好嘈啦，喂，住嗰度啊！ 嗱，唔好再发鸡盲啊！ 九八八齐创，单身前疯狂。 呢间别墅唔关我事，你要多谢 Oscar。 Oscar 都系你最好啊！ 咁啱公司 event 喺度搞，我咪问啲 marketing 嘅同事咯。喂，咪揽头揽颈啦！ 哎呀， 嗱，地方就系 Oscar 嘅功劳，不过招兵买马我最耍家。Ta-da！而家大家头上边都绑住一张卡，你自己系睇唔到嘅，不过其他人就会睇到。要放对方出局，就系要对方讲出自己头上纸牌嘅字眼，明唔明？ 哦，好刺激啊！我唔识人讲嘢噶，嗱，你哋唔好遮住我，俾我玩耐啲啦。 唔会啊，你好识引人注意啊。 嗯，你咁讲我，我嬲噶。 我是今日的主角喎，唔嬲得。 主人家就大神啊！ 好啦好啦，我哋而家开始。头先抽签 ，Nathan 抽到一号 ，Nathan 开始先。 Nathan， 嗯？ 我想 Peggy 出局，佢头上嘅纸牌系要讲我中意。 咁口急咩？ 我今日系主角。 你听日结婚啦，唔好搞出个大头发。 佢咁傻，唔好嘥啊！ 系咪想加变啊？ 今日啫嘛，听日就做老衬噶啦。你哋今日搞咁大坛嘢，都系想我 happy 啫。 你由佢啦。 到时出事，唔使知我哋会睬你。 Peggy 啊，你平时有啲咩喜好咁噶？ 旅行、shopping、做运动，仲有画画咁啊！ 哇，你识画画嘅咩？好有气质喎！ 我唔讲画画啊，你就唔觉得我有气质啦？ 你嘅靓掩盖晒你嘅气质啦！而家有气质又靓，呢个世界上边有咁完美嘅人噶？ 好花花嘅你， 好花花嘅男人都系要小心。 识唔识讲嘢啊你 ？Peggy，Peggy， 嗯， 有咩嘢你系最有兴趣噶？ 我都 OK 喎。我中意 shopping， 讲咗我中意， 讲咗啦，呀，好衰啊你哋，冇得玩啦，死一算啦。 喂喂喂，冇嬲啦，我都唔玩啦，陪你。 真系有佢啊？ 你阻止到咩？ 咁点同 Linda 交代？ 喂，你唔系咁天真啊嘛？ 咩意思啊？ 今晚咧，佢就越咗越癫噶啦！如果佢真系规规矩矩嘅话，就真系有病啦。 系，系我天真，我去厕所。楼下咁多人，好在三楼都有厕所。应该是走到尾转左，咦，不是左边，可能是另一边。啊，又不是这边，难道我刚才看漏了？这条走廊的灯斩下斩下，好，去多次另外一边看看有没有厕所。这道门 啊，是厕所了。盏灯都系眨下眨下，都系坏嘅。我系咪 wing 咗？饮咗两杯啫，嗰首歌喺嗰间房传出嚟嘅。点解今日一直都听到呢首歌？去嗰间房睇下先。 喂，啊，喂，搞咩啊你？ 你吓死人咩？ 去厕所搞咁耐噶，班友等紧你噶。 喂，你有冇听到一首歌啊？ 歌？喂，啲舞曲啊播到咁劲，系人都听到啦。你撞聋咩？ 我 行啦。 哦。 九八八四创，单身前疯狂。 你带人入房做咩啫？ 你太靓啦，出边咁多人望住，睇蚀晒。 你听日就结婚啦噃，仲咁够胆撩人噶？ 系咪好唔想我听日结婚啊？嗯？ 如果我话系啊，你会唔结婚？ 你话俾我知，点解你唔想我结婚？ 嗯， 可能真系唔结咧。 因为你够靓仔咯，结婚好嘥啊！ 我靓仔，你又靓女，咁我哋咪天生绝配 啊！边个同你配啊？ 要试过先知配唔配？ 偷袭我？ 哇，反攻喎，系咪啊？ 啊！放我落嚟啊！ 放你落嚟啦，张床系咪好舒服啊？ 嗯，你真系好衰啊！ 好快咧，你就知道我有几温柔。咩声 ？做咩啫？ 做咩？ 你惊？ 你？ 你真系中意我？放心、啊，我唔会缠住你噶，因为。会系你唔舍得我， 我唔会缠住你噶。你话一就一，话二就二。 吓？嗯？做咩？ 我 你冇胆啊？怕老婆？偷偷地话你知啊，我唔介意人哋有老婆噶。 Peggy， 望到人哋死一实，想食咗我？ 你讲多两句。 你想听咩啫？你知唔知道我嘅身围几多啊？我偷偷地话俾你听啊。好衰噶你，咁你杀人。 就咁走， 大家都走晒啦，剩低你两个好朋友喺厅度瞓死咗。 你唔留低？ 仲未玩够啊？ 你太傻啦！ 结完婚之后再搵我啊，我觉得仲刺激啊！ 好啊，拜拜， 拜拜。 条女咧真系掂，喂喂 ，Oscar， 我 唉，好心你两个入房瞓啦，唔好喺度摊尸啦。 啊，个个都走晒啦。 我出嚟嘅时候咧，得翻你两个啫。 哇，凌晨三点噶啦。求其揀一间房瞓，听日啊，唔系，等阵仲要接新娘。 喂 ，Peggy， 点啊？ 一个字，正。 可惜啊，今日先识佢，相逢恨晚咯。 未必，佢话佢中意结咗婚嘅男人，仲刺激啊！ 哇，冇谂到佢咁玩得噶。正啊喂！ 今晚咧就多谢你哋揾咁多女嚟，又靓又冇负担。 今晚我真系好 happy 啊！ 你就嚟结婚噶啦，你咁点对得住 Linda？ 喂，而家呢个时候系咪讲呢啲啊？你 婚姻唔系玩玩下噶。 呢句说话咧系你嘅定义，好多人结婚咧都各有各玩噶。 竟然想各有各玩，点解仲要结婚？咁又有咩意义啊？ 你做乜鬼嘢啊？ 今日出嚟玩噶，我哋 brother 嚟噶嘛，嘈少句得唔得？ 如你所愿啦，有人玩得咁开心。 你扮咩纯情啫？第一次出嚟玩啊，单身派对如咗癫噶啦！你睇下识我啊？ 我系想你珍惜 Linda， 珍惜婚姻。以前玩还玩，结婚后就系大人，要有担当。 我听日至结婚啊，我自己有分数噶啦。你系朋友，唔系我阿爸阿妈，我阿爸阿妈都理我唔到啦。 好，系我多事，我走先。 喂，做乜鬼？我哋一架车一齐嚟噶。 我叫车。 依家半夜三点几啊，搵鬼载你咩？ 总之我要翻去。 咁你听日仲做唔做我兄弟啊？ 睇下点。 你唔嚟咧 ，Lina 就会问长问短嘅。 睇下点啦，我去出边叫车。 死仔爆啊！ 哎呀，佢份人咁心软，等阵佢叫唔到车就会翻嚟噶啦。 唉，我知佢不嬲都讲唔赢我噶啦。 哇，咩事啊？出下出下！ 哇，好痛啊！ 喂，哇，你发生咩事啊？边度整亲啊？ 我冇整亲，系全身好似火烧咁。 吓，睇真啲，你身上冇烧伤嘅痕迹喎。 啊，哇，而家哦。好似好啲喎， 嚇咩事啊？你係咪發酒癲啊？ 唔係啊，我頭先一踏出門口就突然間好痛好痛，而家又冇咁痛喎。 嚇！踏出呢個門口就好痛，都係結界咩？都叫咗你唔好成日睇漫畫噶啦，我行出去睇下。 喂，咩事啊你？ 都唔使笑我，笑到咁大聲噶、啊！ 喂，半夜三更仲笑咁大聲，收聲啊！ 喂，咁奇怪嘅，我哋拉佢入嚟哦。喂 ，Nathan， 唔好笑啦 ，Nathan。 喂，点解咁奇怪嘅？ 你都试下出去啊！ 吓，我唔要喎、啊。边个讲嘢啊？做咩要有道理推我出去噶？喂， 魔术师一踏出去就一直喊。喂 ，Nathan， 一齐拉佢翻嚟。 呢个只不过是开场，希望你可以单身前无限疯狂。 单身前疯狂上集，编剧许方齐，导演廖日豪，配音曾心怡 ，Moses 张家兴饰演，汪翠莹、许苏怡饰演 ，Peggy 吴子欣饰演 ，Oscar 黄文斌饰演 ，Nathan 邓伟豪饰演。